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1月1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感怀万千的回顾具有历史意义的去年，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卓越而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了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的战无不胜威力的胜利和光荣的大会。东方的友和强国、军事强国、先进朝鲜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朝鲜革命的最全盛期灿烂地展现了出来。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就是一位伟人中之伟人，迎来世世代代无穷繁荣的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灿烂未来的伟大领导者。他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命运，开创了争取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新的道路，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是对总联和旅日同胞给予亲生父母关爱的生命的恩人，是推崇总联组织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海外侨胞运动样本组织的英明领袖。信里表示反映全体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一致的忠诚和敬仰之情，衷心祝愿主体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者我们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